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几条展览方面的消息。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一层大厅举办。展览通过关键抉择、壮美篇章、历史巨片、大国气象、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场景、沙盘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充分展示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由市文联主办的一城三代运河的回响书画摄影作品展昨天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展出艺术家创作的172幅书画楹联和摄影作品，作品主题聚焦运河文化和运河精神。本次展览作品都是北京艺术家沿京杭大运河北京天津河北段水系及周边采风而创作的，展览将持续到下月2号。展现中国唐代光辉文化史的展览《大唐风华》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在中国的历史广袤苍穹中，大唐是极为璀璨的一颗星辰，它以强大的凝聚力继承中国商周秦汉文化的优良传统。本次展览汇集的近120件唐代精品文物，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盛世大唐的绝代风华。昨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举行了首场大众评审会，30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人员参与投票。下月初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还将举行另外2场大众评审会。目前线上评审平台已经开通了，公众可以通过进入歌唱北京官方网站，点击网络投票页面进行投票。北京电台将公开选拔第4届广播评议员，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稿件征集从下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截止。参选稿件发送到电子信箱 abcd@rbc.cn， 并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详情可以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电话65661566。话剧《哈姆雷特》今晚在国家大剧院登台。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真实面貌。本轮演出将持续到下月5号。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了，这个声音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在我们今晚的演艺江湖当中呢，首先来关注一条有声消息。昨天晚上原创民族舞剧井冈井冈在北京舞蹈学院上演，那么这次演出呢是该剧在首演一年之后，创作团队在结构、舞蹈品质以及舞美等方面打磨之后的升级回归。该剧选取了井冈会师、红米饭、南瓜汤、十送红军等等真实的素材，讲述了90多年前井冈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本剧的总编导郭磊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样的一部革命题材的作品在创作时难度非常大。他也现场介绍了这部舞剧的鲜明特色，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难度非常大，革命题材创新要突出肯定是有挑战的。这个舞蹈里边，我们首先的定位就是要好听、好看、好感动。我们要表达的是他那种精神和意象。在这个整个舞剧里边，你看不到一个反面角色，但是你看到了整个战争的残酷以及悲欢离合，还有类似像这种跨时空的表达以及意识流的一种表现。这次舞剧当中的非常鲜明的特色，第一，舞蹈有地域特色，比如说江西采茶矮子舞，这只有江西、只有井冈山地区才有的一个舞种。还有一些歌曲，比如说当地的民歌、山歌，大家似曾看到的那种形象都在这里面有体现。也强调了要突出他的人物，突出他的人性，强调他的风格，通过两个人物把它贯穿起来，用舞蹈的故事和结构表达井冈山的精神。 天冷该暖暖心了，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个塞布路易斯，还有两兄妹带着爸爸的航海日志走遍天空之城，遇见人鱼和王子的爱情，带着他们的魔法回到梦乡。全新原创闪亮芭比制作人团队再次回归，带来原创冒险励志动漫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看集可爱和顽皮于一体的两兄妹如何成长。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开启冬日暖心之旅。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好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儿童剧了，对不对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部儿童剧《爸爸的航海日志》。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本剧的监制朱一婷，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以及这部剧的制作人肖宇。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以及咱们这部剧的主演兼副排导演曲里孟哥。 大家好。 嗯，欢迎您哈。其实说的这个儿童剧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应该说是几个月之前过去的这个六一儿童节，有很多很多的儿童剧呢，纷纷上演哈。但是呢，我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哈，带着自己宝贝儿去看了一些演出，回来的反馈是良莠不齐。 对， 有的呢说，哎，真不错，哎，某某剧哈，演得真好，你看看人家那构思那个创意。原来啊，看演出的时候呢，就觉得我是陪孩子去了，那孩子可能是看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呢，我昏昏欲睡，俩小时，哎呦，就盼着什么时候完啊，赶紧看完了。有的呢，朋友就说，哎呦。我今天好像突然看了一下介绍，六一期间有20多场白雪公主，我都不知道看哪场。 对对对 对，其实呢这个儿童剧啊，在我们平时每个周末的时候呢，在各个剧场也会跟大家见面，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那么其实当下的儿童剧呢也是五花八门， 对，形形色色，良莠不齐。 对，让我们雾里看花。那先请咱们的朱一婷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部爸爸的航海日记和日志哈，和其他的一些儿童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当初最初的初心和项目策划立项的时候，就有很独特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艺术坚守。因为我们其实很了解目前就是市面上的儿童剧，从早年的改编的国外的经典啊，到现在的就耳熟能详的像安徒生的经典小红帽啊、白雪公主啊、灰姑娘等等，其实说到底不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就是迪斯尼。 对， 但是呢中国而已，其实他们有也有我们有很国产很原创的经典叫马兰花等等。 马兰花，对 对对对， 几十年了， 可能培育了几代人成长。 是是是， 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可能父辈他们是看过的， 看过看过。 但是就近几年真正国产原创的儿童剧让我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其实不多。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儿童剧的时候，我们就想能不能作为我们80、90后我们这代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儿童剧的观赏体验几乎是很匮乏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创作者，我们同时现在也是父母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再沉溺于卡通动画片啊，不管是喜羊羊啊还是熊出没，当然他们有孩子喜欢的一部分，但我们希望我们要给孩子们在剧场中呈现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全新的原创的，而且是能够反映我们当下众多的我们二孩家庭啊，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孩子面临的一些家庭矛盾的问题，现实主义的东西，而且同时呢又梦幻冒险的这部分的暖心的儿童剧。所以就是我们的创作初衷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突然听到您说到了一个词暖心，我觉得这词儿太重要了。就刚才您还提到了有一些比如说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儿童剧啊，就是现在动画片特别受到我们小朋友的喜爱，但是其实有一些动画片当中我也没事陪我儿子会看两眼，里边很多的那种怎么讲我都觉得会是有一种暴力镜头，对吧， 很多 那种打呀， 但孩子们觉得很有意思。 对，然后我就听他们这个就是家长群里就说，哎呦，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就会模仿上来就抡你踢你拽你的， 主扬扔扬，就是在那儿 对对对 对，锯树砍树，然后对， 这很危险的。当然我们知道小朋友他的精力无限，你知道吗，他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怎么讲呢方式去让自己的这些精力去消耗掉，或者说锻炼身体，运动的方式，创作的方式，参与活动的方式，但是咱们找的这个角度是暖心的方式。 对， 那我们也想继续问问哈，咱们听听什么叫暖心的方式呢？ 什么叫暖心的方式呢？就何为暖心？暖心归根结底是什么呢？我们是觉得当孩子们和爸爸妈妈走进剧场的时候，就随着我们舞台的幕布拉开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叫妮妮和乐乐，当他们呈现在我们孩子眼前的时候，我们孩子们好像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这个很重要。然后这90分钟的儿童剧表演时间呢，就是一个冒险的经历。 是， 就孩子们在生活中曾经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曾经无数次憧憬和想象的场景，就会在发生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比如说呢，我们会经历了很多的场景，比如说，有天空之城，还有可以用我们的小熊糖炮弹跟我们的海盗船长大战一场，酣畅淋漓的痛快的大战一场。然后还有经历了拉布图拉，经历了海底世界，见证了美人鱼和他的王子的一些魔咒，然后他的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剧中的小主人公和现场的孩子们就好像做了一个甜甜的美梦一样，醒来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悲伤，而是满心欢喜的收获了一大堆的好朋友，也收获了友情啊、善良啊、勇敢啊，还有理解。 理解什么呢？就是理解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常常在家里，因为他们常常要应酬啊，在外面，但是他们爸爸对待家庭却好像航海日志里的船长，对待海洋一样，是热爱的，是热爱这个家庭的。他们情感是深邃的，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有他们的无奈。孩子们要理解爸爸这种无奈，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妈妈。妈妈平时对待他们虽然是絮絮叨叨啊，反复无常，但是他们一样的无限度的包容和付出对这个家庭。 对， 所以说在故事的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是让孩子明白这样的意义，真正的暖心是在这儿。 对， 而且我们觉得任何的儿童剧也好，文艺作品当中，因为有爱、有理解、有包容和付出，才会有一切。 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戏真正暖心的意义所在。 对，那这部剧咱们是原创作品是吧？ 对，彻彻底底的全新的原创。 哇，这个灵感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哪里？何为原创？ 何为原创？这个就是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制作人聊一聊。其实制作人在这个剧当中，担任了很多的其他的角色，也就是原创的故事人物形象的角色，他是担任了很多。 那我们就问问肖宇吧，问问咱们的制作人哈。 嗯， 好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部《爸爸的航海日志》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概的梗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 嗯， 这个《爸爸的航海日志》呢，其实是先有了人物，后有了名字。 哦，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可能跟我自己之前制作的这个舞台剧比较多 啊， 然后包括哆啦 A 梦、蜡笔小新， 是 芭比、奥特曼，就是我这里可能是日本的动漫会多一些。但是呢，我们一直就觉得有两个人物其实是很有特点，而且几乎在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是蜡笔小新，一个是樱桃小丸子。 对， 所以呢，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会有两个这样的龙凤胎的兄妹，就是估计对所有家长来说，这可能是场噩梦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 我宁愿不要做家长。 这两个孩子估计有一个就已经受不了了，现在是一对儿。 对，要不然我心脏病会犯的。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处理啊。第一个来说，就是我们是原创， 是， 只是呢把他们的一些性格特点呢，就是有一些参考和借鉴。 哦。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这个设定呢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这两个孩子其实常年是在姥姥和姥爷家和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当下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 不是当下，就我咱们那一代都 是 基本上跟着姥姥姥爷，对吧？ 基本上都是。 我给他拆开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想制造一个就是两个孩子在相对陌生的环境，又到一定年龄之后有一种遭遇的感觉。是龙凤胎，但是六年间除了过年过节就没见过。因为设定的是爸爸航海，妈妈在海外工作。就是确实带不了。 是 啊，就是因为这俩孩子又这么顽皮嘛，所以呢，就是男孩呢设定的相对来说就是体力弱，脑力强，女孩呢是身体强壮，但是这个有比较的这个脑子有点简单， 就是反常规的设定， 反差， 对对对。 但是呢，有另外就加了一点，就是妮妮还属于是那种，虽然自己长得很胖很圆吧。但是呢，觉得自己长大之后是那种瘦高的，就是像模特一般的魔鬼般的身材啊，所以他见到王子会害羞。 哎呦，对， 所以 小女孩嘛都会这样啊。 对，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个人一个设定。 是。 后来呢，就是我们在设定完这个两个主人公之后呢，最后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点，就觉得我们想做成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叙事，就是既能有现在的这么一个魔幻的感觉，同时呢，未来还可以比较好的增添一些内容。其实最开始我是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园》里想找一些来源，但是跟编剧沟通之后，他说这里边的故事呢不是那么好处理，太深邃，有些还比较黑暗，不太适合孩子。 对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说那就把里面的一些特定的元素抽出来。后来我们就塑造出这么一个《爸爸的航海日志》的世界。所以两个孩子相当于是在爸爸航海没有回来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咒语的方式到了爸爸航海的那个世界。 是吧？ 啊，对， 体验了爸爸的经历。 然后我们叫上天入海，就是由海底世界，有这个绘画岛，还有天空美食城，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经历啊，包括他们一个好伙伴海鸥罗嗦的出现，以及这个坏的船长，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黑暗妻子，等于就是为未来吧留了一个空间，所以现在这个船长坏船长还是一个最弱的一个坏蛋，未来就是这个故事还会展开。 您等于是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上演的这个是第一季， 对， 未来还有第二部、第三部， 是的， 对对， 延展的空间还非常大。 对， 延展的思路也会比较多。 哦， 对， 而且我们也参照了一些，确实是就像日本他做这个剧场版和这个平时动画之间的区别。 嗯， 就是我们这一部呢，相当于剧场版的感觉呢，孩两个孩子在那个世界能力得到加强。就他更像超人， 是 啊，可以勇敢，可以冒险。但当他们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又是两个六岁的孩子，啊，现在还在筹划一个面向这个六岁的儿童之间真实生活故事的基于他们俩的这个小剧， 嗯， 也在准备中。 对， 这个呢是大戏，相当于大戏就比较精彩，人物呢都比较就是有一些超能力或者能力得到增强。如果是小剧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一些更像普通孩子的表现，所以我们会给它变成两个方向和系列。 嗯， 贴近现实，更贴近生活。嗯， 咱们这个是有一点奇幻，有一点魔幻的感觉。 是的。 那未来比如说小剧的时候，就主要比如就针对妮妮一个人她发生的故事是吗？我这是我的理解啊。 就是以他为主。 哦，以他为主 啊，因为现在正在策划中，但是因为剧本嘛，现在还不太方便透露 啊。 但是呢，会把很多孩子在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希望做一些家长和孩子、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换位思考。 哦， 这里面到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处理。 对，按现在流行语就是更加接地气儿了啊，就看起来可能小朋友会觉得感同身受，爸爸妈妈看起来可能也觉得，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可能邻居啊，或者是一些同学呀，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 对， 我刚才听到还有其他几个主要人物，海鸥啰嗦是吧？还有什么船长、人鱼公主， 对， 这几个人物性格是什么样的？在剧中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海鸥啰嗦就是啰嗦， 就是啰嗦， 就是名字就带出来， 就是跟唐僧似的，是吗？ 对，他是一个守护者，同时也是一个穿线的人物，因为需要他去带着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航行。如果没有啰嗦的话，就是会比较生硬。船长呢是扮成好人，说是他爸爸的朋友，但其实一路上他们都想得到他们手里的一些宝物，就是来统治这个世界嘛。然后像人鱼公主呢，就是海底世界里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在里边还有一个比较精彩的变身的换装的环节。 是 哇， 他被施了魔咒，最后跟王子发生的爱情还被妮妮和那个现场见证了。 哦，我们是在现场舞台上进行变装吗？ 对， 是的。 哇， 我们会通过舞台上舞美的效果，然后灯光和音效，所有的综合舞台呈现出来这些。 哎，那我相信小朋友在现场看一定看得会非常的兴奋。 对， 对吧？ 舞台上的现场的感觉还是很震撼的，而且是跟动画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因为舞台上它是一个综合艺术， 对， 灯光、舞美、音效，甚至包括舞台上现场的表演，然后从服装到化妆到我们的道具，就是综合结果的这样一个舞台呈现，现场感染力还是很震撼的。 对，那么关于现场的表现力哈，包括舞美设计啊等等，服化道这一块呢，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接下来咱们请主演兼咱们的副排导演曲立蒙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咱们肖老师也提到了人物众多哈，那么如何把这些人物在舞台上立起来表现出来，让我们的小朋友甚至我们的大朋友能接受他们的这种表达表演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吧。 对，唱儿童剧就是节奏感和趣味性就是我们孟哥要完成的工作。对， 就是我们一开始拍这个戏的时候花了一个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吧。其实一直在调整这个，就比如说我是扮演的妮妮，然后呢我是带偶头的。 哦，你还带偶头啊？ 对， 哦， 就是一个专门的妮妮的一个形象，妮妮和娜娜嘛。然后呢，但是其他的角色，就比如说海盗啊，人鱼公主啊，王子，他们都是真人表演的，所以就是说人偶和真人表演的时候，你的交流，如果表演方式差的特别多的话，就会让观众感觉，哎，这不是一个戏。 对， 啊， 这挺有难度的。之前很少，对吧？除了专门的木偶剧。 对。要是纯偶剧的表演方法的话，就是动作大， 夸张嘛。 对，夸张，动作大。但是呢，我们演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们就是，虽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性格特点展现出来的同时，还要贴近真人的表演。 对， 对，就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看起来不那么突兀，而且很好接受。然后就是在这些其他角色的这个趣味性上来说啊，其他角色其实，你就比如说胡克船长和这些海盗们吧，他们其实是坏蛋， 对，小朋友印象当中这些都是坏人， 对，是坏人，但是呢、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 对呀、觉得他们有个性，你知道吗？有个性的就会被小朋友所接受，甚至是喜欢，哪怕他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坏人。 但是他们的坏还是傻傻的那种坏、所以经常就把小朋友逗得特别开心啊。然后就是还有这种拉品图拉里面的国王，他爱唱歌，但是唱歌不好听，爱跳舞，对，爱跳舞，但是不太协调，跳得也不好看。然后呢，他去抢这个城主的笔，他的本意也是想把这个岛民让他们更高兴，但是呢，就是方法不对，然后适得其反。所以呢，我们这些性格吧，我们就是希望孩子能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多面性， 对， 就是不是说世界就是非黑即白的，就是人的多面性、多元化嘛， 其实现在不光是咱们的儿童剧，很多的这种舞台剧也好，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怎么讲呢，一些反面的角色哈，或者说正面的角色，它都会有一些多面性的描述，就是观众才会更喜欢，要不然就是完全是高大上的，或者是完全是反派的一些角色，大家已经觉得不过瘾了，因为 对 真正的人。他七情六欲他都会很复杂的，他的坏不一定是真的坏，他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或者是理由，但是好人他可能内心他 也 会 邪恶的部分， 对，有会也会有黑暗的部分，所以如果我觉得运用在咱们的这个儿童剧当中，可能小朋友接受起来就会更容易了，是不是哈？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大人朋友们一起去看的时候也会看得更过瘾一些，要不然就觉得这个剧太幼稚了，我忍着吧，两个小时呢，我得。 对，其实所谓的亲子儿童剧就是孩子要看趣味和成长，大人要看感动和怀念，就是要真的是大人和孩子，像迪士尼做的好的动画片儿童剧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共同分享的哈。好，那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来请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我们这一轮的演出时间是本月下个月12月15号和16号上午10点半，在我们欢乐谷的华侨城大剧院。欢乐谷的华侨城大剧院，12月15号和16号上午10点半，周六日。 好。 希望爸爸妈妈带孩子们来一起暖心，在这个冬天一起来暖心暖冬。 一起去冒险，对不对？ 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经历他们孩子们每天憧憬的冒险故事。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儿童剧《爸爸的航海日志》，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过节哄老婆开心送什么好？ 开心呀。 我是问送什么？ 我说的就是送开心。 什么意思？ 哄老婆开心当然是送开心麻花。 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20日海淀剧院上演。一个坏掉的窗户引发疯狂一夜，惊险连连，谎言不断。一部让你笑到忘我的舞台剧，送开心就送《窗前不止明月光》。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优惠购票。 快乐很简单，87.6。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

哎呀，我这个想想，可能是在中山公园里面。 哦，中山公园音乐堂是吗？ 当时音乐堂可能还不在呢。 哦， 就是公园里面，他搭了一个棚子。 哦， 然后呢，是个木偶的戏。 哦， 然后大概可能我那会儿五六岁， 嗯， 就是应该是还是我的父亲带我去的。因为当时的他肯定偶，我估计也不是录音了，就应该是现场说的， 是 一个在偶在上面走。我现在模模糊糊还有印象啊， 嗯， 觉得那个戏忘了为什么，反正当时心情是非常愉悦， 嗯， 看完还想再看。 嗯， 啊，这有快三十年了吧？ 对，始终记忆犹新。 对， 从此和儿童剧结缘是吗？来，我们再问问朱老师啊，您还有印象吗？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儿童剧的观看印象，可能北京的孩子比较幸福。我是生活在一个海滨城市叫大连， 哦， 大连这个城市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就是看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片， 嗯， 然后回来写观后感不得少于500字。对，就是儿童剧在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没见没看过儿童的。我觉得我第一个儿童剧应该是我陪孩子看的。 哦，就是在您适龄的那个阶段，比如说五六岁到这个十二三岁左右的时候，好像没有接触到哈。 对，现场表演的儿童剧没有，但是如果算， 哦， 如果是说现场表演的这种少儿魔，就是给孩子看的表演的魔术， 嗯嗯， 应该算儿童类的 表演 、嗯，但不算儿童剧。 对，或者说是 虽然有魔术类的儿童剧现在， 对， 但我觉得那个算魔术剧，不算儿童剧。 嗯 嗯， 嗯，现在自己做这一行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 童年，然后弥补这个遗憾是吗？ 对对对，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啊。最后 好像好多家长是其实陪孩子玩是小的时候总说我没捞到玩，我现在要补回来。 对，现在一块玩是吧？ 对， 我们再来问问曲立萌哥啊。嗯， 我小的时候没有儿童剧吧？ 啊，我感觉你年纪不大吧，应该赶上了吧？ 没有，我是山东人 ，我是80后的 啊，哦。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儿童剧。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一直在演儿童剧。 你是因为这个才一直演是吗？ 都是圆了各自的梦哈。哎，其实说到这个演儿童剧啊，真的哈，啊，我看到就是咱们一些专门演儿童剧的一些演员， 嗯， 他们在这种舞台上的这种表演的感觉、节奏、说台词的这种状态，跟我看大剧场的一些舞台剧或者说是综艺的表演，他们那些演员的整个的状态和节奏是不一样的。我也包括看过一些这个小剧场的儿童剧，基本上演员可能离我也就2米远，哦，就他们的所有的呼吸我都能听得见，就是他们对于这种角色的把握，真的我觉得比一般的舞台剧演员还要深刻。 嗯， 所以我们就先问问孟哥哈，是不是儿童剧演员在对于角色的理解、把握和场上的这种表演的节奏，是有自己独到的一套方法的呀？ 这个确实是有，但是我是演了这么多年儿童剧下来，然后我自己梳理出来的。 嗯。 演儿童剧吧，你的心理要特别的强大。 uh-huh. 因为我一开始不是演儿童剧，我是之前在小柯剧场演的音乐剧。 音乐剧啊，oh. 对。然后，但是呢，你正常就是给成人看的音乐剧的话，你演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嗯哼， 对。 但是儿童剧呢，你演的不一定是什么。 对，也许是一棵树。 对，也许是一棵树， 也许是一只猫。 对，我演过各种动物。 哦， 然后呢，你各种动物它就要有各种动物的那种体态呀。 对啊，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一棵树。 对， 或者你就是一个 一只猫， 对，特别泼辣的一个小公主。 哦， 对， 童话中不存在的人物。 对，反正你就相信自己吧。 嗯， 就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了。 对，但是好像表演又不能太夸张，你要特别夸张，就是一商量啊，亲爱的小朋友们，然后在底下坐的，我估计就小朋友们都肯定现在都见过很多的剧啊，一上来就哎呀，你扯啥扯呀，真是，你还当我是3岁的小宝宝呢？可能小朋友都会是这样的感受， 嗯， 所以在表演上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朱老师？ 对， 啊， 嗯，因为 其实我也在舞台上，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演过啊。 哦。 但是我觉得儿童剧演员其实他最大的是最强大的是内心。 嗯。 其实舞台上的现场的突发状况也会很多。 对对。 对，其实最开始的儿童剧是你像你刚才说的比较夸张式的表演的。 嗯 嗯 因为孩子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嗯， 为了让他的现场的精力集中在舞台上， 是， 就是他是需要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很聪明，很敏感， 嗯， 很看到的事情，看到的文艺作品特别多，所以他们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对， 孩子的这个转移，他们的审美也在不断的提高，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的儿童剧，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甚至对我们的编导来说，主创人员来说，都是难度越来越高的。 嗯嗯，对。 嗯，对。而且现在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心智相对来说，比我们小的时候，甚至说，越来越成熟。 对，成熟的或者说越来越早。 对。 嗯。 而且他们接受的事物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儿童剧如果真正，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是要打动他们。我觉得任何孩子，包括任何大人，他们都是有童心的。当你打动，用真善美这些东西打动他们了，我觉得无论你演什么，他们都会很感兴趣。 对对 对，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要吸引大家这一点，这个儿童剧自始至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我记得很多的儿童剧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会专门设置一个环节， 叫互动， 互动环节。小朋友们，哎，你们帮我找一找大灰狼究竟在哪里，然后小朋友哗， 你看过的挺多的呀。 对对对对，确实太多，然后就给瞪出来了。或者说你帮我来判断一下我应该去还是不去啊， 我们现在开始发礼物啦。 对对，哎呦，咱们会有这样的互动环节吗？专门设置一个或者说是融入咱们的剧情当中了。 我们不会为了互动而互动， 嗯， 我们不会为了互动而割裂整个剧情，然后为了营造现场的气氛，然后去打破我们整体剧目的节奏和趣味性。 对， 但是我们会在最结终的时候，剧目有一个升华的表演，就是我们剧目的主题曲和最后的大家的最后的一个结尾的舞蹈。是剧中孩子，妮妮和乐乐收获了一大堆好朋友，在他们的冒险之旅当中，所有的情感和朋友在最后全部有一个升华式的表现。 嗯，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是，音乐其实是儿童剧不可或缺的朋友和伙伴， 嗯， 是最好的伴侣是音乐。 对，这首歌曲我也听了，叫《梦中的海洋》。 对，是我们原创，彻彻底底的从填词到谱曲原创的歌曲。 那这么着，我们先听为快，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之后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创作的一些背景故事，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儿童剧《爸爸的航海日志》当中的这首《梦中的海洋》。 该暖暖心了。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个塞布路易斯，还有两兄妹带着爸爸的航海日志走遍天空之城，遇见人鱼和王子的爱情，带着他们的魔法回到梦乡。全新原创闪亮芭比制作人团队再次回归，带来原创冒险励志动漫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看及可爱和顽皮于一体的两兄妹如何成长。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开启冬日暖心之旅。 好了，北京时间的20: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儿童剧《爸爸的航海日志》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梦中的海洋》，这是一首原创歌曲哈。来，请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一些背景的故事，好不好？ 创作这首歌曲的背景故事，还让我们的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哦、好嘞，来， 好吧。 好的，好的。当时是这样，就是。我们做这个音乐，当时和音乐制作也是很早就开始聊。原则上来说，儿童剧又不是儿童音乐剧的话，其实音乐一般都是一个很轻的一个位置。大家一般都会找一些相对现成的呀，或者说简单的音乐去拼一拼。但是呢，我们一个呢，就是一开始就要做一个动漫的品牌的概念，所以我需要有一首主题曲。 是 啊，另外一个来说呢，也希望它能够把我整个剧中的这个调性展现出来。而且呢，就这首歌可能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和我们的这个主演也是副派导演曲里蒙哥的音色很像。 对，就是他演唱的是吧？ 他和另外一位主演 妈妈 啊，对，两个人来演唱的。因为他们最终我们其实本来可以想选，就是可能唱功会更好的歌手来唱。但是呢，这个倒不是预算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感情和情感这方面。 是。 就他们排了很久嘛。对人物也有感觉。而且呢，就是他排完之后，他的这个状态正适合去录， 对， 所以我们是基本上排练到最后的时候，才让他们去录的小样。 这个情感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呢，最后后期而勃发，是不是？孟哥当时录的时候，这状态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 状态就是我快被折磨死了。 但是你之前演过音乐剧，我觉得这个方面对你来讲应该不在话下吧？ 但是我的专业的不是唱歌的 哦， 就是。这个歌吧，这个主题曲我大概发给了录音师得有4版 demo、然后就一直在调整，就是 一直被否定是吧？ 对，是那天当时去录的时候，反正就不管怎么样，你就今天就必须得给我录好。 这录音师好狠。 对，就一直弄到凌晨。一直弄到凌晨4点多吧才全部都录完。特别的崩溃。 就我们也体会到了做歌手的不容易哈。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因为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这是咱们剧情快到结尾的时候， 对 啊， 升华的时候， 升华的时候出现的一首歌曲， 而且这个集体舞蹈的歌曲的背景， 对， 背景音乐和歌曲， 我觉得小朋友肯定会随着音乐，他们的热情会被调动出来。 对 啊，是。哎，说到了一部好看的儿童剧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剧情吸引大家，表演要到位哈，音乐配合的要好，那么服化道整个的舞美啊，一定也要很棒才会出彩。 对， 我们继续问问肖宇老师，让肖宇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整个的舞美，好吧？ 好的， 嗯， 舞美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舞美也是在儿童剧的规模里应该算是很大的。一个是场景，因为他们在家里，然后呢到了海面，到海面之后去海底世界，然后再到这个绘画岛，再到天空美食城，再回到家里，就主要的切换景就这几次，每次都要换一次景。 哇 啊，无论是钓竿上的这个景掉下来啊，升上去，还有这个左右推的。所以呢，就是当时哎呀，因为就我们排练的时间虽然足，但是后来我们的整个的合成彩排，当时为了精益求精嘛，又在现场去改录音和剧本，所以我们其实给最后合成时间很短。到了首演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的是这个戏只要能完整演下来就好。因为您到舞台上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定点的地标，就是基本上是满处都是红的、蓝的、绿的、紫的， 对， 不同的人要不同的点，然后不同场的戏， 我当时是把我之前做音乐剧团队的这个，就不光是舞监了，还有舞台监督是一方面，还有他带的很熟练的舞美的，这不能叫舞美工人，应该叫舞美师，就他们懂电工啊，还懂这吊杆机械，然后才能把这个首演完成下来。 对，光 时间很短。 哦，幕布和吊杆就是用到的景大概就是13个。 哇，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灯光 Q 有172个， 好复杂。 对，特别大型， 真的好厉害。 6道幕布7道景。对， 灯光当时是也，当时灯光师还是一个姑娘，我们灯光设计她亲自操台嘛，我呢就在她后面站着，因为当时已经是首演那天的晚上6点了，我7点半要开演，后来我说你实在不行你就删点 Q 吧，因为实在来不及，因为当时我们给的合成时间比预计的还要拉了很久，就这个事儿其实在制作里很少见，主要是因为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剧情啊中间有一部分拖沓要删，但删完之后又不能完全只是删掉，你还要改一改。 对， 然后就这几次的删和改，我本来5天的合成时间是够的，结果弄得后来就很紧张很紧张，等于我最后在合成剧场就合成了一遍，然后就直接转到这边来演。 我天呀， 状态 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首演能顺利演完就不错嘛，但是往往演出这种演出其实也很刺激， 对， 就是你眼看着灯光师最后把最后一个 Q 编完，他那个可能手都已经是开始抽筋的感觉， 对， 这个因为编 Q 是一个确实也挺累的事情，然后他中间也确实删了一些觉得可以删的部分，关键是我们还请了很多行业内的朋友们支持，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没有拿劳务的嘛，也不方便把他们名字写在上面，但都是业内一些大咖，但大咖们的意见呢很好，但是对灯光啊舞美的操作来说压力就特别大， 对， 尤其是灯光，我们当时绘画岛那个线，远处能看到，他们是把光线集成了一艘船的感觉， 哇， 就这个感觉，因为它是用纯粹的光线实现的电脑灯，然后而且是打向观众席的上方，所以就是这种 好梦幻的感觉， 对，特别梦幻。 它的剧情是这个国王用画笔画出了一个船，画笔一挥，这个灯光就配合他的画笔呈现了一个船的这个灯光，完全打出船的这个影子和和这个形状， 很魔幻，然后就来到了飘到了我们观众的眼前的一样感觉哈， 对， 眼前呈现出画笔的绘画呈现，灯光完全来呈现。 是啊，灯光舞美布景，接下来咱们说说服化道，尤其是我觉得演员的服装得说一说，对吧？这是最直接呈现这个演员性格的，或者说是角色性格特征的，吸引小朋友大朋友的，对吧？ 对 啊， 服装这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动漫的一个题材，所以两个主人公能和妮妮是套头的，然后呢罗梭呢也是一个做了一个海鸥的形象，其他部分除了美食城里的一些这个糖果的人啊饼干呢、啊、这些用的是套头的，大部分就都用的是这个真人来扮演， 是 啊，是一个结合。服装来说呢，就是一个是换装比较多，因为您也知道我这儿童剧我不能说弄好几波人去演， 对， 所以除了两个主演弄的妮妮是全场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变，其他人基本上要反复的去换这些角色， 一人分饰多角， 对，这是肯定的嘛， 啊，连妈妈都要上去之后在天宫美食城里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不容易 啊，因为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大家仔细看的时候不觉得，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那是画张图一场一场的算谁在场上谁在场下谁在哪边谁在哪边，然后最后看谁还有空， 精确到换装时间， 然后再看这个人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剧情的情况，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些调度能让他去上台演，因为演员不多嘛， 对， 一共就等于是8-9个演员，所以说他们需要负担的角色每个人基本上是2个至少，多的话会到3到4个， 哦， 他要不断的去换这个东西， 对，要不断的去抢戏抢时间啊， 对， 抢装，哎呦，厉害了厉害了。那其实我看到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情节，比如说爸爸救下水手啰嗦呀，还有破解人鱼公主的魔咒啊，用魔法笔驱走了恶魔啊，等等等等，就这些带有很奇幻啊魔幻色彩的一些故事情节，如果搬上这个大荧幕，我们可以用电子的特效来处理，那在舞台上呈现起来是不是会比较的有困难呢？ 困难肯定是，就最简单比如说海面的问题，我不能说把这个舞台变成一个海面，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升降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人是不好动的，所以我通过景来动，让他们感觉到好像人在变换，就是再有一个主要是光，舞台上其实现在来说最有优势的部分也就是光了， 对， 所以说能够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哈。那据说咱们刚才也听到了，这是系列的第一部，未来还有第二和第三部，乃至于可能更多部哈。我不知道咱们整个的这个团队是怎么设计的呢？ 我们会在来年，就是2019年，我们会推出我们《爸爸航海日志》系列的第二部。 嗯， 对，第二部主要是针对妮妮和能能。刚才肖宇也说了，针对这两兄妹之间他们的调皮性格，以人物着手，是以刻画性格为主。 嗯， 然后主要是人物换位是孩子和家长这种换位思考。如果是让你当一天爸爸，让爸爸当一天儿子，让妈妈当一天女儿，让女儿当一天妈妈，那他们这一天。当你换位思考之后，你的生活该怎么过，你就能理解到你的妈妈的心酸，爸爸的心酸，妈妈同样也可以理解到孩子的无奈和委屈。 嗯， 那就是我们第二部的小戏，就是我们会针对一些小剧场话剧，现在演出过程中的沉浸式、体验式和互动式的儿童剧。 嗯，哎， 对，会做一部这样的励志的，也是贴近我们现实人物的现实主义的，也是我们目前解决我们现在二孩家庭或者亲子矛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对，是我们来年的第二部的一个主题。 好的，加油哈。那最后一点点时间了，也请我们的三位主创呢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院去关注咱们的这部剧吧。嗯，我们先从孟哥开始吧，好不好？ 好，希望12月15、16号家长能带着孩子们一起过来看我扮演的妮妮，然后和诺诺一起跟我们一起冒险吧。 好嘞，谢谢孟哥。来，肖老师。 好的，欢迎大家12月15日、16日上午10点半到华侨城大剧院观看《爸爸的航海日志》。 嗯，好，最后是我们的朱老师。 我觉得这个冬天白天渐短，那陪伴就应该更长，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能够在这个华侨城大剧院度过一个暖冬之旅，因为在这个夜晚你们不用担心哄孩子睡觉了，只要来看妮妮宁的两兄弟带着他们的塞巴斯汀号一起去冒险，一定比在家听睡前故事暖心多了。 嗯，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剧院一起来暖心暖冬。 嗯，好了，谢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你们，也让我们跟着爸爸的航海日志一起出发吧。 谢谢。 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园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园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